苦遥问，目光交错的一瞬，就注定了今生缘分，自己可以见真心。春雨季，秋风也很乱乱纷纷，是红尘浮浮沉沉，似幻似真，今知雨夜的结局，也只是飘随风不停，心难平静，灿烂度过梦境，翻手是雨，覆手是风，却难握住几分真情。飘飘浮不停，断丝不平，真爱不过飘零，落花有情，流水无情，沧桑之后是真情。

脚还在那转弯，忙忙乱乱的找，学会化妆，学会逞强，躲不完的迷藏。当一晚被遗忘，像个绝情的大肠，溜溜的时光，在模仿你受伤，没遇上已经散场，抓不住的时光。小孩在网上玩，外妈在泡马场，爱在酝酿，死在掌上，也死在床上。寂寞依然在唱，有多少的爱有好的下场，情人还在流浪，似水的流流的时光。 我的心头也还在每个梦中。轻轻吹，轻轻吹，吹散你的诺言。爱情好像云烟，总是消失在转瞬之间。我轻轻吹，轻轻吹，吹散你的诺言。在每一个最想念的季节，在每一个。

相处，却只能对你挥挥手。列车就要开，奔向南方的风，一阵一阵的鼓，忍住泪水那个我，模糊了回忆，忘了心里的痛。那背包，那香烟，走得越远越沉重，寂寞变成了朋友，再也不能等待，再也不想等待，虽然心中不舍好多， 幸福的责任担起来。 像是黎明快醒了，小路也不那么曲折，不觉得自己在开车，仿佛是被晨光带着，你一路哼着那首歌，我打着节拍轻轻和，无论是听力讲什么，我陪你做什么，永远是不离不累的，用心灵声为互相了解的愉快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